毫无搜集。作者：邪灵一把刀。播讲：小龙哥。 第344章。吕叔同埋尊东来离开咗牙山宝殿之后，两个人呢亦都各奔东西啦。至于呢个尊东来点解十几年都渺无音讯呢，咁就不得而知啦。再讲吕叔离开咗嗰个地方之后，想到咗之前俾阿白爷喺个墓室里面摆咗一洞，佢自然心中怒火㗎啦。不过白爷最终都系同自己一样一无所获。这个时候再找他麻烦也都没什么必要，更何况当时的吕叔还是不足以对抗白爷的。这样讲了这么久，阿爷临死前叫我找的白爷又是谁呢？那个姓白的跟我们陈家的这一堆事又有什么关系呢？吕叔当初呢，既然是跟嗰个白爷办事嘅话，咁肯定知道白爷嘅身份嘅啦。不过我转念一谂，我又觉得唔啱噃。如果嗰一批人都知道白爷嘅身份，咁白爷点解仲要喺自己嘅面上边做手脚呢？咁好明显系唔想俾人哋知道佢自己身份嗰个样。不过，如果白爷是一个连大家真实身份都不知道的人，那那一批人，我爷爷还有吕叔他们这些人又怎会跟着白爷落斗啊？那真是奇怪了。我将这个问题提出来，吕叔的答案就真是出乎我意料之外。他说，白爷我认识，不过他的真实面目就哪个都没见过。从一开始面上边就罩住一张嘅假面，当然啦，呢张面系经常变嘅，因此佢仲有个花名叫做千变添。佢一讲千变，我即刻明白过嚟啦，因为呢个千变系一个好有名嘅一号人物，但系咧佢唔系姓白，佢真实嘅姓名、样貌边个都唔知道。后来的白爷应该亦就是他的假名。这个人的身份很神秘，在外面呢亦都没有团伙，一般都是一个人，但是在他背后有一股很大的势力。有人分析这个千变可能是一个奸细。什么叫奸细呢？他在当初是土夫子，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了考古顾问。咁点解考古队嘅人又唔可以摇身一变打入盗墓圈收集消息呢？历嚟嗰啲盗墓贼都系凭住各自嘅本领，总系咧先过嗰啲考古队揾到古墓嘅。佢哋啊将啲古墓破坏到一塌糊涂，所以嗰啲考古队真正开始挖掘嘅时候，古墓往往都已经布满晒千疮百孔嘅探洞啦。举个例子，考古队呢就并非以话挖出古墓为目的嘅，佢哋主要系进行呢个研究同埋保护性嘅挖掘，唔似得好似盗墓贼咁见墓就开。比如而家嗰个秦始皇陵，点解唔挖掘？因为个皇陵真系太大，而家有嘅科技技术呢系冇办法对里面嘅文物同埋结构进行全方位嘅保护。所以呢先唔去挖掘。而另一个层面，譬如考古队同埋盗墓贼之间同时及上咗一个墓，但係考古队想要挖掘呢就要先打文件，再等上头审批，仲要调动资金一层一层咁审落嚟，各种嘅报告落实差唔多亦都要三五个月嘅，甚至有时一年半载添。而盗墓贼嘅行动力就真係非常之高啦。他们不需要哪个审批，准备好家伙，楼上三几个搭伙，趁着月黑风高一晚黑就搞定。这个呢就不是说那些考古队没用，实在呢是程序太复杂，使到他们呢总是慢个盗墓贼一步的。就是这一点就已经激死了无数的考古前辈的了，因此自然而然一些奸细就产生了。他们只要入了这个圈， 就能够收到更加多嘅风声。譬如喺边度有新出嘅土货啊，佢哋就会根据嗰啲土货就顺藤摸瓜，基本上呢就係十拿九准嘅。一向历来呢就有话有嘢就唔问出处嘅咁规矩。呢啲嘢去到边个嘅手上，边个就係主人，唔能够追究来历嘅，唔係就真係坏咗行规。而喺现代呢一个规矩就更加係執行得严格。由于白爷呢个人神秘莫测，喺佢背后又有一个好强大嘅势力，所以喺暗地里唔少人推测佢可能就系奸细。但系呢个毕竟都系一个推测啫，同样空穴来风嘅推测仲有好多嘅，呢度咧就唔一一咁细讲啦。白爷之所以揾上吕叔，亦系一件让吕叔感到意外嘅事。不过佢同吕叔就好似同我哋而家一样，展开咗一次嘅密谈。而呢一次谈话嘅内容不外乎都系想吸引吕叔入伙。要知道嗰阵时吕叔就啱啱出道，虽然系有一身嘅本事，但系呢就未成名。白爷会揾到佢，唔单止讲明白爷呢个人嘅消息面就好广，而且系真系有识人之名。嗰一晚黑具体倾咗啲乜嘢，吕叔亦都系一语带过。呢部分就算系佢嘅个人私隐，我亦都冇过问嘅权利。不过呢个同我最关心嘅问题亦都冇咩牵连。归根到底，白爷呢一个身份就系个谜。而佢之所以能够聚众咁样嘅一批人，系因为佢有极广嘅消息网，熟知每一个人嘅弱点，因此就根据呢啲弱点嚟放利。就有咗嗰次牙山宝殿嘅行动。不得不讲呢，白爷准备系好充分嘅。嗰阵时嘅地鬼黄雾仲系密封嘅，当时嘅嗰个危险程度就真系唔可以同我哋嗰阵时同日而语。如果唔系白爷事先聚集咗咁样一批好手，可能佢哋根本上就到唔到主墓室。最后的胜利者应该都是白爷，但是又好像吕叔所说，他们都是为了这些灯而去的，然而到最后真正利用到那盏灯的就只有我爷爷。爷爷临死之前的那一段未讲完的话，里面的白字大概就是指这一个千变白爷。爷爷不会等我去做一些没意义的事的，这样佢叫我去揾白爷，必然就有佢嘅用意。唔通佢同白爷之间曾经有过啲乜嘢约定？不过而家白爷似乎就已经消失咗好耐啦噃。毕竟都系十四年前嘅事，嗰、那个白爷身份、年龄都系一个谜，要揾到佢啊真系谈何容易啊！豆腐出声问阿吕叔讲。喂，你可唔可以联系到嗰一个咁嘅白爷呢？吕叔嘅微微咁拧咗下头，柔声咁讲：消失咗啦！从牙山宝殿出嚟咗之后，佢呢仲有同阿尊东来都一齐消失咗。我啊怀疑呢个同佢哋嘅对话有关。豆腐呢下子都醒起上嚟啦，佢即刻反应过嚟讲。吓、啊，咁嗰段话同自己嘅对话，阿尊东来唔系话将对话嘅内容都话晒俾你知嘅咩？有啲乜嘢唔妥啊？跟住豆腐一拍个头，回味过嚟讲：啊，我知道啦，尊东来肯定系仲藏住啲乜嘢嘢唔讲，系咪咧？啊，佢又冇完全咁话晒俾你知嗰、那个对话嘅全部内容，就系嗰啲内容，佢同阿白爷都消失咗。吕叔就拍一拍个豆腐个膊头，微笑咁讲：吓，我都系咁谂嘅，所以咧，我哋系英雄所见略同。豆腐即刻故作谦虚咁讲：哎呀，边度啊，边度啊，我啊随便讲下啫。事实上喺讲呢句话嘅时候，佢差啲就冇喺个面上边写住，你睇下我系咪真系好牛叉呢？眼见住呢两个人又将啲话题开始越扯越远咁嘅趋势，我即刻将话题纠正翻过嚟讲。咁撇开个白爷唔讲啊，地图又系咩回事呢？ 我从牙山宝殿出嚟咗之后，一直就揣测住阿爷最后一句话里面提到嘅地图系乜嘢。曾经一度认为呢系阿爷喺宝藏女王嗰个大碗底部所藏住嘅嗰幅地图，所以呢就对嗰个地图展开咗好详细嘅研究，到到而家呢都仲系一无所获。吕叔之前既然会提到地图，咁諗必然肯定知道啲咩啦。八成同我手里面嘅地图无关，因为呢一份地图嘅存在阿爷系冇讲过俾任何人听嘅。咁阿爷同埋吕叔口中所讲嘅地图又系指乜嘢地图呢？吕叔话佢呢次嚟嘅目的就系要搵锁匙。呢、这个人嘅野心好大，唔要交换，只要锁匙。呢一句嘅潜台词即系讲佢对于个七眼灯已经冇晒兴趣啦。佢想知道嘅系七眼灯嘅来历。灯系人造出嚟嘅，知道咗佢哋嘅来历，咁就意味住掌握咗制造锁匙嘅办法。最后嘅一切谜团都浓缩成三个词，就系、是、地图、白爷、锁匙。地图指嘅系乜嘢呢？白爷同埋爷爷之间又有咩秘密呢？吕叔所要揾嘅锁匙同呢两者又有咩关系呢？豆腐见我问完话之后，吕叔一轮都唔作答啦。佢一时之间系比我仲急，佢又拗晒头咁讲：你哋唔出声，快啲讲啲嘢啊！咩地图啊？唔会系咩藏宝图啩？吕叔啊睇咗佢一眼，微微咁拧一拧头讲：我啊从来唔知道咩地图，不过陈老爷子临死之前既然系咁讲，肯定有原因嘅。我諗咗一諗，所谓嘅地图应该可能同白爷有关噃。我就亦都冷静落嚟讲，咁就係讲要想知道呢一切，一定先要搵到白爷。豆腐讲完就闹咗个粗口讲：嗰、那个咁嘅吴家岭咩千变已经消失咗十九几年啦，八成已经死直直嘅，去边度搵喎？我讲啊，吕叔啊，你兜咗咁鬼大个圈，讲出咁多嘢，正题一句都冇讲啊！你搵我哋兄弟两个到底系为咗咩事啫？唉，就算啊，你又想搵个咩锁匙，咁亦都同我哋冇关噶。吕叔啊，微微一笑讲：有关，有大关系添。跟住佢就喺个袋里边就揞出咗一样嘢讲：你哋睇，佢揞出嚟嘅是一张照片，照片上边是有一个人。豆腐及住那个人好惊讶咁跟住望一望我讲：吓，呢个是你老豆啊。我拧咗拧头盯住上边那一个同阿陈慈一模一样的人讲：唔是佢，是那个哑巴。照片上边是一片的大海，哑巴就企喺个船头，冇戴面具，目光亦都冇望向镜头，而系望向前方，唔知道喺度睇啲乜嘢。呢一张系一张彩色照片，应该咧系近期影嘅。我而家有啲懵啦，心谂吕叔同埋哑巴应该系唔识噶噃，但系佢点解有哑巴张相呢？呢件事同哑巴有咩关系呢？事情而家好似系越嚟越复杂啦。我同阿豆腐对视咗一眼，全部都是满头雾水。